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 九殿下，等一等！ 清月的少年声音在御花园门口响起，一个少年朝这边跑来。这少年身着奇装，容貌俊秀，腰别马鞭，英气勃发，让韩云看直了眼。韩昭看见他，眉一皱，阴阳怪气道：“ 我倒是谁呢？原来是皇兄身边的红人啊！怎么，你要给这小子说情？” 来的正是温硕。他和太子去西郊狩猎后，太子携他一起去尚书房议事，先回华宇殿换衣。他在御花园等太子，正好瞧见了韩云撞碎和田玉的一幕。 九殿下，十三殿下上寒年幼，不是故意冲撞九殿下。和田玉虽然贵重，却比不上您和十三殿下的兄弟情谊，还请九殿下在回禀陛下时，为十三殿下说说好话，从轻处罚十三殿下。再者， 温硕说着越过韩昭，行到韩云面前，拿过韩云举得高高的和田玉，牵着他朝韩昭行了一礼，面露恳求：“ 锦昭仪与此事无关，又生了重病，还请九殿下莫要迁怒于他。” 温硕这话说得堂堂正正，若是个明事理的就该斟酌再三再行事，偏生平日里还算知分寸的韩昭，这次却不依不饶，当即哼了一声：“ 哼，年幼又如何？他打破了父皇的和田玉，本就该受到惩罚。你是何意？讽刺本王不顾兄弟情义，迫害幼弟吗？我今日就要看看，闹到父皇面前，到底是谁占理。” 没想到九皇子性格如此蛮横，这事若闹到陛下面前，九皇子有齐妃和左相护着，伤不了分毫，可韩云打破了和田玉，必要受罚。 见韩昭抬步就要越过自己去乾元殿告状，温硕心一急，直直挡在他面前：“ 九殿下，十三殿下上还年幼，请九殿下三思。”“ 混账东西，你一个小小的世子，不要以为太子看中你，你就可以在本王面前张狂。我们皇家的事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拦本王的路？无声，把这二人压着，随我一起去见父皇。” 温硕本是一介平民，因受太子看重，自小在东宫长大，连启蒙老师也是太子太傅，年纪轻轻赞誉满城，又得了帝都贵女的青睐。韩昭早就看他不顺眼，这次抓住把柄，自然要小题大做，对温硕半点不留余地。无声满脸为难，又不敢劝住暴怒的韩昭，动也不是，不动也不是。见无声没动，韩昭喝道：“ 还站着干什么，狗奴才，把这两人拿下。”“ 父皇忙着祖母寿宴和百官朝会，怕是没有时间理会九弟的请求。” 威严的声音突然响起，众人一回头，见太子一身盘龙朝服正站在三人身后。温硕眼带惊喜，长长舒了一口气，他捏了捏韩云的小手，朝他抛了一个安心的眼神。韩云悄悄回捏住温硕的手，软软靠在他身后。温硕一愣，眼底浮过爱惜：“ 虽身为皇子，这孩子怕是在宫里没有半分安全感。”“见过殿下。” 温硕牵着韩云朝韩烨行礼，韩烨颔首朝两人扫了一眼，目光在温硕身上留得更多一些，见他无事，面色才舒缓下来。“ 见过皇兄。皇兄，这回你可不准包庇韩云，他打碎了父皇的和田玉，犯了重罪。”“ 韩云只有三岁，不过一块和田玉，值得你大动干戈，大过年的在宫里头绑人？”“ 皇兄，这可是东迁进贡的贡品，价值连城啊。”“ 再贵重能比得过你十三弟？不过一块死物，摔碎了又能如何？连寻常人家都知道爱护幼弟，你却不分青红皂白，只管问罪。韩云刚才明明已经对你解释过，是因为锦昭仪身染重病，他急着寻太医才冲撞了你，你却还要问罪于锦昭仪， 不恤幼弟，蔑视宫妃，齐妃娘娘就是这么教你的。 一句话喝问下来，韩烨气场全开，韩昭气急，不愿在温硕和韩云面前落了下风，不顾无声的眼色，仍应声说着： 皇兄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难道年纪小犯了错就可以视而不见？以后咱们皇家还有什么礼法？ 谁说韩云打碎了父皇的和田玉？孤有急事禀告父皇，路过御花园撞了九弟，不慎打碎了这块和田玉。 皇兄，你明明是韩云。 孤说是孤打破的，就是孤打破的，不过一块和田玉打碎了又能如何？孤自会向父皇请罪。 御花园内候着的宫奴皆垂下头，连被韩昭喊来的禁卫也是默默立在一旁。韩昭脸色清白交加，气得青筋毕露，却无可奈何。作为嘉宁帝的儿子，他比谁都清楚嘉宁帝对太子的看重。别说一块和田玉，就算太子打破了玉玺，嘉宁帝怕都不会放在心里。 吉利，把和田玉收起来，送到春满楼请师父相好。给姑把盘龙玉取出来，送到上红殿齐妃娘娘处，就说孤不慎打破了父皇赠与九弟的和田玉，特以盘龙玉赔罪。 盘龙玉乃太子18岁生辰时嘉宁帝送的贺礼，论珍惜贵重远超和田玉。韩昭愣住，一时惊大于喜。他性子鲁莽易怒，但到底长在皇宫，心智远胜同龄人。他若真敢拿太子的成年礼，嘉宁帝必定震怒。见太子身后的小太监吉利应声照吩咐就要离去，韩昭额上沁出了薄薄冷汗，急忙唤住他，朝韩烨拱手，强颜笑道： 皇兄，那可是父皇送你的生辰礼，臣弟可不敢拿。皇兄说的对，不过是块玉石，怎比得过我和十三弟的兄弟情谊？臣会禀明父皇详情，十三弟年幼，父皇必不会怪罪。 九弟如此明事理，孤心甚慰。天色近晚，九弟早些回上红殿请安吧，免得齐妃娘娘担心。 是，臣弟这就回去。 韩昭又朝韩烨行了一礼，转身离去，留下韩云手中断成两截的和田玉和木梁上鸣叫的鹦鹉。待韩昭走远，韩烨行到温硕和韩云面前： 臭小子，姑放你一个人在宫中才半刻钟时间，你就给姑惹出一堆麻烦来。 韩烨的声音清亮而温厚，和刚才对着韩昭时的冷冽威严完全不同。韩云抬起小脑袋偷看了他一眼，正好和韩烨的目光撞上，一惊，又飞快低下头藏在温硕身后。韩烨政务繁忙，又从未出入后宫，韩云长到3岁还是头一次近距离看到韩烨。 殿下，九殿下太过跋扈了，十三殿下才3岁呢。 温硕把身后的小萝卜头一把捞出来抱在怀里举高，拍拍韩云的腰： 十三殿下，这是你皇兄，快叫。 他这一叫唤，一大一小两张相似的面孔默默对上。韩烨在韩云头上揉了揉，笑道： 小十三，我是你皇兄。 皇兄。 小孩拖长了的腔调格外惹人疼惜。韩烨眼底露出暖意，抱过韩云捏了捏，才递到吉利手上： 十三弟听话，皇兄要去乾元殿和父皇议事，你先回定云宫。 他替韩云拢好散开的衣襟，触手的小棉袄单薄湿冷。韩烨眉头一皱，抬眼朝吉利道： 把十三殿下送回定云宫，再送些衣物过去，再请太医院院正进宫为锦昭仪看病，告诉内务府，若是定云宫再短缺奋力，延请太医不及时，孤定严惩他们。 是，殿下，奴才这就去请太医，免得耽误锦昭仪病情。 吉利是个拎得轻轻重，他抱着韩云点头转身就走，才走两步就听见太子的唤声。吉利回转头： 吉利， 和田玉镶好之后送到定云宫。 是。 小十三，再过几日就是你三岁生辰了。这方玉虽然碎了，但也是珍品，就当是姑送你的生辰贺礼。 哟，十三殿下又要长一岁了，您就要长成男子汉了，以后可不能再躲在臣身后了。 少年的笑容纯粹又温暖，一直留在幼年韩云的记忆里。那之后有太子的照拂，定云宫再也没有受过宫人欺负，母妃有太医悉心诊治，身体渐渐安好。后来九皇子战死，太子远赴西北征战，他成了皇宫里唯一的皇子，受父皇看重，慢慢尊贵起来。再后来皇兄阵亡在西北，他成了大晋太子。他早该猜到那个让兄长如此看重又温暖正义的少年，就是晋安侯世子，当年冠绝京城的温硕。寒风吹尽，晚灯飘摇，膝盖早已酸痛难忍，韩云却始终跪得笔直。他睁开眼，望着案台上韩氏列祖列宗的灵牌，小脸上神情坚毅，摸着腰间三年不曾离身的和田玉，眼底始终清亮无垢。有些事无论开始如何结束如何，正就是正，对就是对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